仲有閒錢有時間嘅話，記住嚟我哋四大攤位加埋人民力量嘅總堂，幫襯買下我哋啲紀念品啊！係啊，同埋捐款，同埋登記做義工，做我哋人民力量之友。 冇錯，我哋有份幫咧人民力量之友啊，請你哋留低聯絡方式咧，我哋就可以即係搏揾你哋幫手做下義工，落下去地區做工作。咁希望人民力量真係可以遍地開花，邊個區都要啊！ 多謝大家。提一提大家，就係臨走嘅時候咧，記住帶翻自己啲垃圾，咁啊等陣間嗰啲啊義工咧就唔使清潔得咁辛苦。多謝曬， 多謝曬大家， 多謝大家支持。